包括它的服务功能的设置。比如说过去呢，它跟国外的一些资源库的连接少，那么现在呢，国外的很多著名的一些类似的论文的数据资源库它都有接口，而且都有对接。那么它比如说在你的浏览当中啊，输入一些关键词，或者输入一些只是期刊号，或者输入作者啊，你都能比较方便的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在文章的下载，包括你的浏览，包括你的拷贝，包括你的编辑拷贝，它都做了一些功能。我们通常知道，在我们去下载东西的时候，往往绘图是并不容易的。当然这个绘图不是简单的我们在浏览一些网页当中的图片的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科技文章有大量的一些做实验的图，包括我们的一些数学公式啊，包括我们在文章当中，可能我是用 Word 的方式编辑，也可能，但是我绘图是用另一种软件在绘制出来，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你要进行可编辑状态下的浏览，那么它就比较费劲了，因为我们知道，通常大家比较愿意使的办公软件啊，就是 Office 啊 ，Office 里边，我们知道有 Word 文件也好，我们 PPT 也好，通常呢，我们是要可编辑都在 Word 的状态下。但是呢，如果你在知网上浏览，你会发现它是用的 CNK 它的格式，你下载了以后，它也不是 Word 形式，它也不是完全的 PDF 形式，你只用 CNK 的浏览软件，你才能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要想进行编辑的话，它 CNK 并没有提供一个编辑的程序给你，所以你呢就得把它转换成 Word 形式。那在这里边，比如说它的这个我们叫 Word 的这个整个的自动的，它有画框嘛，那你圈定一个区域，你可以下载啊，那么你整个圈定，你可以整个下载。那你的图片呢，你还可以图片的下载啊，叫文字识别啊。同时呢，它下载的同时可以自动的可以在你的 Word 里边按着光标，它就排列出来。那么这种东西都是它所做的相当一部分的技术的提升。那么这种技术提升也使得大家呢都更愿意去浏览它的网页。那么如果说现在呢，我们知道智慧化、智能化或者叫做人工智能化更加明显的情况下，它会在它的整个使用上还会有一些新的方式的推出，就让你的浏览更加的便捷啊。比如说你现在付费也很容易，现在付费呢你就扫个二维码你就付进去了。啊，那过去呢，你必须得登录他的这个，你得买他的卡，你得去登录你的账号。那么手机版也很方便，也就是说现在呢，他从了这个电脑的 PC 的这一端的 CNKI 的这个软件，它也可以现在移植到手机上，开发的手机版。那么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都是他所做的一些的贡献。那么他现在的2.0版，那实际上呢？它有一些东西呢，除了改变这些东西之外，它可能还要再跟国外的一些格式它进行对接。所以说实际上它已经在网站的运营上网站的技术上改进上，或者说我们就更友好的界面上，它还在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突破。 刚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知网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平台，它的发展目标是什么。那么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再说一说知网最近引起争议的事情。最近引起争议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一起官司哈。年近九旬研究了大半辈子经济史的退休教授赵德新，他状告知网侵权。起因呢是知网把他的100多篇文章收录了数据库，还通过电脑、手机这些端口来进行传播，不仅不告诉他，那读者包括他自己下载的时候还要进行交费，但是他本人呢却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稿费。所以赵先生呢对中国知网擅自收录他的100多篇论文打起了官司，而且全部胜诉了，累计获赔了70多万元。那么这起案件暴露出了知网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呢？赵律师。 知网呢，它是从事这种学术资源这个版权资源的这种许可然后授权的这种商业模式。那么它这种商业模式最核心的资源啊，就是这个学术资源的这种版权的资源，而获得这样的版权的资源，它是需要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那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和作者签署相关的授权许可使用的协议，然后向作者支付相关的费用。当然，它也可能是和一些学术研究机构或者是一些期刊杂志制作方或者出品方，因为他们在作者投稿的时候，有可能已经通过相关的协议获得了作者对于作品的复制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然后呢，他就有权和中国知网或者类似的这样的平台去进行合作。但是呢，这里边呢，中国知网呢，他对于